看你目光躲躲躲的命运令我着迷，找寻无尽的刺激是我的使命，紧绷的神经零距离苏醒，描绘雪花在胸前绽放的美丽，在战场上拥抱不行走，咬牙的出现在你身上，身后瞬间给予致命的温柔，死亡的恐惧在你拼命之后，离开你目光中着迷，找寻无尽的刺激是我的使命，紧绷的神经零距离苏醒，描绘雪花在胸前绽放的美丽，在战场上拥抱不行走。